锵锵三人行，今天这个咱们义军多年的以前新华社的记者都来了，对吧？ 好像我没在凤凰看过一样。 好像现在是路透社一样。 对对对，反映了事情的严重性。因为这次的这个事件，你们以前的这个老东家也发表了评论。 对对。 新华社发这种评论，说不要倒逼啊，不是啊，是叫怎么倒逼来着？新华社就是倒逼发了一个评论，就是说叫真相不能光靠倒逼。 啊，对对对。 对吧？ 对 对, 对。 我对你们社学习了很多。就是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上，我认为是上 边的信号。这两个字读出来挺好玩的， 倒逼。 对，但是、就是、对评论是什么？现在越来越 清明了。很多真相都是要靠大家倒逼才能倒逼出来，对，是不是？ 你还别说，我有一次去参加那个博鳌论坛呢、啊，这够高大上吧？我也经常听到这个字。就这个你说的这个 倒逼 我听了几场会场，我出来 你开始不知道啥意思，是吧？ 不是，我就是关键词就变成倒逼中国的感觉，就是整个大家都是 对对对， 无论干什么事情， 咱们不是这个文学讲对对子吗？我觉得当前的流行词啊，倒逼对逆袭， 哦， 这你看，就说翻译我们社会情况全是反着的，一个倒逼啊，一个现在的故事， 倒逼一个逆袭，上面横批造反有理， 就全是倒着来，反着来，而且就这次，就是说，这次这个连这个事情的真相，也面临着一个，到底是警察倒逼这个徐春和呢，还是徐春和倒逼警察呢？反正结果是，警察开枪了。这个徐春和在黑龙江庆安火车站，现在这个事儿已经全国家喻户晓了吧？哎，所有的人都在说，反正公安部的都去了，就是这就把这个所有的那个三个监控头的录像全拿来就看。但是呢，这个公众要求说是公开，但我不知道啊。即便是在西方国家，你觉得这种录像就是公众要求的话，就政府会选择就全面公开吗？ 我觉得这应该是首先他应该有个法庭，他开庭如果有提供证据应该是有，但是他法庭上一般不是不让大家都看嘛，对吧？ 对， 会有一定人看， 有些残酷的一些 东西。对对，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关键问题不是他能不能看，是他等了很久一直没有公布，连相关的人，他的律师啊，参与这个案件的人都没有看到过，是这个问题。他就是很久都谁都没有看到过，所以大家开始去倒逼嘛。然后就我倒是觉得他进入一个办案程序未必马上要向公众全部公开，对吧？我觉得可能他有一定的这个程序，但问题是谁也没见过，这就是很大的问题。 哎，反倒是他们家有个堂弟，还有他妈，好像还有村支书几个人说公安领着他们去看过。我觉得这个事情里边啊，关系人的这个态度反应，甚至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啊，都很有意思。你看这个，因为据说从这个视频里还能看到什么呢？这个徐春如的妈妈，这个徐春如的被打死倒地，徐春如的妈妈叫全玉顺，这全玉顺还拿那个棍子打了他儿子两下。你知道吗？这是有点像农村那个娘啊，好像就是我这个儿子有点不像话。你就。我现在对这个事儿比较清楚了，因为我一直在看啊，就是说，要有一种说法有利于警察的，但是警察也不是完全没有错误，因为开枪没有示警，就这是吧？就直接开枪了。好，那种就是说，这个徐春如呢，他也喝了点酒，然后呢，他拦着不让旅客进站，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拦着，然后那警察进来，你可以看照片。警察进来有这么一些，你看警察当时先把他的两个手说拧住了，控制住他了。 这个照片是谁拍的呢？ 现场的人，是不是现场有手机啊，或者是视频 截图？为什么会去拍这个东西呢？ 那闹起来 而且还拍得很清楚。 闹起来，周围人现在人人都拿着手机啊。你看这是徐春如，你看再看下边。 徐春和 徐春和是吧？ 哎呀， 我想起张春如。 张春如。 徐春和，对不起啊，叫徐春和，徐春和啊，这个死者叫徐春和，你看。这个警察呢，拿着这个齐眉棍，他们叫警棍，在打了这个徐春和两下。然后呢，这个仅看这个截图，徐春和似乎抓住了这个警棍，是吧？说是最后他把警棍抢在了手里，然后还打了警察一下。你看， 警察踢了一脚。 警察也踹了他的一脚。你再看下边，打死了，一枪直穿心脏。那么，就当时说呀。 就是这个控制了他以后，然后那个就让旅客进站，然后他就跟警察冲突，好像骂了几句，警察就回值班室开始拿警棍这么打，拿警棍这么打呢，这个后来有一段手机拍的视频流出来，从这个手机拍的视频流出来看呢，这个手机这个视频是不是完整我也不知道，但是从这个流出来的视频看呢，这个徐春和呢就被打，没见到他打这个警察，他就好像一直在这么打挡，但是后来呢抓住了这个棍子，然后这个徐春和就是好像就是这个警察拿着警棍的时候，徐春和拿着他七岁的女儿 扔过去，但后来又说没有人，说其他角度又说没人， 说他拿女儿这么摔过去，然后就顺势抓住了这个棍子，就抢过来，抢过来说是他还打了警察一下，这个时候警察掏枪，就说打了这个警察的持枪的手一下，然后警察 还说谁抢到枪就是谁。谁狠还是谁什么意思，就是 对 谁抢到就是谁的，这个据警方有这么一个说法， 对，然后呢这个警察开枪，这个情况啊似乎还是倾向于警察的，就警察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对吧，很多人就说美国警察如何如何，但是我觉得你也不要忘了一个最基本的背景， 美国的公民都 持枪，他这个危险强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就是说吧，在那种情况下没有事先这个什么示警就直接开枪，这算小的瑕疵，如果真的你袭击了警察甚至要抢枪，对吧，这算小的瑕疵，有错，但这警察也不至于承受多大的这个罪责。可是呢如果是另一个种说法就有意思了，说这个徐春和是多年上访户，上火车站的时候列车的安检就不让他上车，于是使得他产生了这些个行为，甚至他说有人给村支书打电话说他又上访了啊，然后才有了其后的这个云，如果是这样说的话那就会激发暴怒， 对，另外一段事情了，而且这就是他们的官场不是有地震吗，官场的那个官员被人家取人肉出来好多他的事情，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是警方的一个什么高官呢，我也不记得，好像也出了事情，而且现在是这样，尽管他那个多角度的当现场的那段录像还没有给公开嘛，但有照片还有一些那个流出来的那个视频，我看到那个徐春和的四个律师已经发了一个声明嘛，他们就根据这些他们做了一个判断，那当然他是比较倾向于这个他的这个辩护人了，那么他就认为警方是过度，而且说当时把他手已经绑在后面嘛，说明你可以制服他，就怎么又回去觉得他们 绑了吗， 就不是把他手背到后面了， 对， 你看到的那张已经背到后面 了，也没有戴手铐， 对， 就是背到后边， 他们还说预期，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这样做一个判断，他们预期那个警察回去拿枪，说他那时候就起了杀机，就是这样说啊，他们是这样判断，所以我觉得不管谁怎么说，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大家都没有看到充分的证据，现在变成一个舆论不断的在说，就是因为你没有拿出一个最让人信服的东西来， 所以目前情况还是个倒逼的趋势， 对， 他还是在逼嘛，但是我就觉得我们必须很小心的看这件事情，就是你也不能因为中国有什么样的过去的事情就能断定这个事儿就一定是怎么回事，因为也有一些个角度说明他实际上呢他们家主要是到大连去乞讨， 就 平常多次去乞讨，以前这个乞讨啊是也是信访局送回来的，就以前比如他到北京去乞讨，如果被人家就是遣送啊抓住啊，他可能就会说呢，他说是他来上访，但是实际上呢他是乞讨，也有这种可能性，所以他们村里的人就说他们就是出去要饭给送回来好几次，他们的村支书村会计就是说没听说他上访，没听说他要有什么信访要求，他的要求就是啊，他的孩子进孤儿院，他的老妈进敬老院，他的老婆是精神病，那么就是他自己呢腿好像有伤，那意思也干不了什么重活，如果说他有什么信访要求，这就是他的信访要求，结果呢人一死，这一枪把他的信访要求全实现了，就是这几个孩子全按他希望的现在老人这么安排的。 我关心的是程序，就依法治国跟以法治国这个两个字发音很相似啊， 关键就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是以法治国的话，这个法，公检法啊，这个刀把子啊，是个工具， 嗯， 用来实行这个管制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习惯的就会把这个事情看作是一个官民矛盾的一个激化点，我们要好好处理。那么因此呢，这个事情是两边。那么警察呢，我们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警察都是整体来说这个公安局是好的，他们就会调查这个事情，有一个好的结果，就算警察错了，他们也会处理，那这样来安抚民众的这个情绪，这是一般惯常的做法。至于那个副县长出来过早的出来表扬，现在叫躺枪，躺枪这个姿势用在这个副县长身上是最恰当的。但是真的要是依法治国的话呢，这个事情调查权就不应该由公安部门来做 啊， 因为依法治国的话，这个就是还是讲到人性恶和人性善。你如果假定警察都是善，他们像父母一样关心我们的话，那你就交给组织来处理这个事情。但是另外一个思路，他会觉得你这个警察出了事情，你警方的调查有可能会维护警察的利益，因此你这个摄像的这些材料不应该由警方垄断来调查。 这个你说这个让我想起，就是说那个河北那个聂树斌一案，现在不就是山东高院在审吗？就是异地，过去一直是交给河北高院，但这个案子当年就是河北高院判的，所以当时这个有一个律师写这个博客还讽刺呢，就是说你老交给河北高院在重审这个案子，这就是向这个秦香莲告状，然后呢这个给包拯告状，包公呢大笔一挥说交由陈世美同志办理，你看就像是这个一样。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另一种的处理的方法，那就是说如果说他的家人他们的律师认为他们的看法跟警方不一样的话，那就是要到法院了，就是有等于是法院，这个就要求法院跟警方就公检法不能合作得太密，法院是一个独立的这样来审机构。我看这个事情，我觉得大部分的最明显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就算这个人他试图在袭警，或者他已经在袭警了，你要制止他，那你开枪你也应该打肩啊打腿啊， 对， 就是说你只要制服他，就是说你只要不让他有能力袭击你就可以了。 这个问题啊，你说的对， 嗯， 但是呢，落实在具体上啊，还有很多情况。比方说啊，这个警察判断开枪啊，这实际上跟警察的背景和训练都有关系， 对， 对吧？他这个训练，他这个背景，甚至这个背景指的是什么？你比如说，在有些情况下啊，这个警察的同伴有没有发生过因为开枪不及时自己被干掉？ 嗯， 如果有这样一个事情反映在他的大脑当中的反应啊，就跟没有这样事情的警察就会不一样。而且再有一个呢，是当然你应该打腿嘛，上次我看到过一个视频，就是那个警察是明白的，也是拥挤在一起，那是个醉汉啊，啪给了这警察一耳光，然后那个警察过去哐就在腿上打了一下。那么但是呢，这种东西吧，就是说他应该，可是比如说如果是在对方手持警棍，而且如果真的就是打了这个警察，甚至打了他持枪，特别是这个警察就是说判断他要抢我的枪的这种情况下，在离得非常近的距离，我就觉得这个他打心脏打得重，但是呢你也可以说他准头不行，因为这东西情况下也许当时的反应他只够有个开枪的反应。 不管怎么样 判断， 对，至少这件事情可以成为警队将来警员如何用枪的一个活生生的血的教材，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将来都很多都会发生啊，这类事情会越来越多啊。 这个培训难道不应该早就 对早就有，但是现在已经有了，那你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相啊，不仅是为了这个死者还个公道啊，或者是现在平民愤啊等等，就是警队的运作，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份教材。更何况现在事情得到了全国的这样的一个瞩目以后， 它会变成了，我就讲依法治国，它会就是要强调这个法治的这个公平性，就是。 嗯。 其实美国最近几件事情都是因为 警察 开枪， 但是 他们 美国最近也有黑人把警察打死的。 哎，他们呢，大多数就是跟种族的问题有关。我去那几天呢，巴尔的摩啊，宵禁。 对， 他就是有个年轻人被警察打死了以后，然后这个就抢啊，烧商店啊， 骚乱， 然后就宵禁，然后电视里他们也不回避，然后就采访当地的人，当地的人有的人就在骂政府，说你不该这样宵禁，你们滚出去，也有的人说必须要制止这些暴徒，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回答的人都有，最后判他们有很多，最后美国有意思，不管你民众怎么闹哈，最后的法庭啊照样判警察，他照样判警察无罪，他照样还把他释放了。明明知道你处理了这个警察就可以平掉民愤，他宁可给这个警察自由， 是 还来对付这个民愤，因为他说他要捍卫这个权利。当然了，我们在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说，他统治阶级他们官官相护，他维护这个警队的士气，对不对？但是我们先不讲底下，我们先讲台面上。我觉得最主要的，在这种时候我们要检讨的就是公检法合作不能太密切，就是说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看到那个事情以后，特别看到他那个尸体躺在那个地上啊等，我就想到有一张很有名的一个摄影作品，可能你们看到就会想起来，有一个有名的摄影师叫李树斌吧，还是那个李小斌，1977年的时候他拍过一个上访者，是在那个天安门的那个人呢，就是穿得很破烂，然后胸前戴了3个特别大的毛泽东像，那么而且就是眼神很空洞，那很多人就争议说他到底是个上访者还是去要饭的，就看上精神也不是很正常的一个人。那这个摄影作品呢，当时很多的杂志也不敢登。到了80年代，中国整个的改革的风啊，就是那种整个的社会风向变了，这幅摄影作品被中国的国家博物馆收藏，而且它的复印版都卖得很贵了。那就是大家，而且因为这个慢慢后来大家对于信访制度这件事情会去确认它。那我以前对于咱们这个信访制度也确实不是很了解啊，我今天专门看了一下国家信访局的网页，它专门有一个网页嘛，而且我看他们也是不断在跟外国在学习啊，他们有那些最近啊，他们去英国去考察，去新加坡去考察，还在香港也考察，就香港的申诉专员机制，就他们也发现确实无论你那个社会制度是怎么样，你总有在你正常的法律体系有人会不满，你无论你的法庭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决断或者政府的政策，总会有人会不满意，那么你怎么去处理这种在你这个制度之外漏网之外的这种怒或者是愤怒，这种你不满意，那么会有专员，就每一个地方他都有专员，所以他们有个结论，就是说你要解决上访的一个办法，就是你要多下访，你要有人专门去查这些事情。那当然了，他最后很多 现在中纪委不是派了很多 对，就是说 贪腐的吗？ 对，他们也在看，就是说怎么样去比较各方面这样一个制度。当然，他的总结最后也说到，我们就要有我们的制度自信啊，我们跟他们也不是太一样，要根据我们的这个实际情况。但这件事情本身它就是信访的问题。 我有时候觉得，中国这个社会啊，包括这个政府，很复杂。你比方说啊，我原来以为啊，咱们这个政策是要解访的。不要让他们上访，对吧？这是我过去得到的一个概念，就是但是因为这个案子我还学习了，我才发现呢，在最高一级国家信访局副局长还是就讲不能把上访的对象当成维稳的对象，就是说国家要保护这个上访有很多这个好处，一个是什么帮助政府了解社情民意，再有一个就是说你保证做到几条，就是确有问题的给人家解决，没有问题的做好安抚工作，是吗？违法的那么依法处置。原来他这个我，所以你说我这无知的，我才知道国家信访局啊没有反对上访， 要不然设立信访局干什么嘛？ 可是那是 谁？要是我们认为上访就是反对稳定的话， 对对对， 那么取消就行了。 那你就是说，那如果不是来自上头的话，他地方上为什么会出现解访？ 因为你这里有人上访了，这件事情在上面留了档案了，我这个地方就是出现问题了，我的政绩出了问题了。 是他们自个儿决定解访的。 对，因为 如此，不是 那他解访的经费是哪儿来的？ 就好像你一个班里的同学有意见了，你到校长这里去告状，我班主任不就着急了吗？那我就要把这个要去校长那里告状的学生先就把他安抚下来。 还有一个它分得很细，它分一个叫做正常上访和非正常上访。所谓正常上访呢，就是你要走程序，你这个一级一级去访。嗯，非正常上访呢，就是你就自己去了天安门了，你就去哪了，去滋事了，他们这种叫非正常上访。嗯，那么如果你这个县里或者什么地方有人去搞非正常上访，那你这个事就弄大了。 张艺谋拍的最好的一个电影就是秋菊打官司嘛，就是讲那么一就是上访嘛，对不对？ 你看，我看他们这个照他们这个村这个村支书说的，就像有一次他们就是到那个国家信访局门口要饭去了，然后最后呢，国家信访局的一个处长给他们打电话，就直接打到他们那儿，甚至还挺生气，就说这个问题你们怎么解决啊，对吧？那就是因为啊，所以我说你必须看这个问题要小心，就是也有可能这个徐春和 就是要饭， 徐春和他是呢乞讨要饭，然后呢如果被人遣送，他就说我是来上访，因为呢你要解决你们家这个问题，你也有一定的条件。所以尽管是国家信访局的处长都说了，最后回到村里啊，村里就觉得他不符合这个条件，村里也解决不了，因为这个村也很困难，说这个村啊给他们家找房子住还是怎么着都花了30000多块钱了，就是也给，但是好像也解决不了他要的这个问题。而且也有些人在问，就说他为什么就是不干活呢？你知道这个徐春和，我看据他妈说啊，就还是他的亲戚说啊，实际上啊，东北那边也有这么一种村里也有这么一种男的，就是他靠老娘出去带着孩子出去要饭啊，他就吃喝这个，你知道吗？他也不好像也不太爱干活，就是他娘出去讨了饭讨了钱，他自己有点钱呢，他可能两三天就花了，喝酒啊，是吧？然后剩下的呢，他老娘出去要饭要点钱，他还给他老娘要，他就指这个为生，这不肯定是事实，但这也不能不考虑到也有这么一种可能性。 但这算是新闻报道的延伸报道。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啊、 去一下广告。 没有看到这个。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徐春和的亲戚反映就是说，徐春和这个人平常懦弱，说都想不到，说他从来没跟人怎么打过，他哪敢呢？怎么这次敢跟警察冲突？反正 喝醉酒吧。 说是开始警察拿警棍打他的时候啊，他就是砸一个那个火车站的一个什么售卖机泄愤，咚咚咚，就是好像还没跟警，他好像是不是后来他也急了？ 我怎么觉得听你就这么，你还有你刚才猜想那些，我觉得就是你除了倒逼中国之外，还有个关键词就是猜想， 猜想 都是猜想，你就猜想东北人怎么样，猜想他有没有喝酒，猜想什么？我在想啊，如果这个事情出来以后，为什么媒体我觉得对他们家挖掘的信息都不太多？是不是有些时候也不是让，因为你可能进入一个什么司法程序怎么样，没有看到太多确凿的信息？ 而且我觉得这没关系。我自己觉得哈，这个事情他是上访和他是去讨饭，跟他被打死这个事情没关系，我们应该就事论事的看他跟警察冲突的这个过程有没有警察用武力过当，这个才是整个事情的关系。现在的问题是他们这些监控的东西全在警方，他不公布，然后马上副县长又出来表扬说他们是英雄，事情还没有调查，你这个副县长就出来表扬，难怪现在查的，他们说这个庆安现在搞得庆安各级官员都坐立不安呐。因为这个整个县里的各，你他有多少官呐？你经得起人肉吗？这个， 所以我觉得 这个全国这个聚焦上去， 而且从我觉得从概率上来讲啊。也有可能他那个县不止这一个副县长， 对， 学历是假的，是吧？这样一人肉，那反正现在我党的政策是人肉出一个办一个，对吧？你这玩意儿吓得人人自危啊！有几个官员，不是，咱不是说了，咱不要说官员了。我哎，徐老师，我就说有几个教授，你那履历、论文都是真的，你这是个国情， 大部分是真的， 是吗？这是个国情，你 但是税单是不是完整的，那就不一定了。老婆是不是工作证？现在的人抖出来说完全100%经得起考验的不多嘛， 不多。 所以徐老师，我觉得您刚才说他讨饭这件事情或者是上访跟他被打死没关系哈，就事论事是没关系，但反过来说他又有关系， 从名义上讲 有关系。对，还有就是说他们怎么判断他这个人为什么当时能够开枪或者怎么样阻拦他，对吧？还是跟他们判断这个人到底要干嘛，对他自己的利益的威胁或者怎么样也好，他这个东西还是 现在关键是视频里看到的第一个动作是这个徐春和 拦着不让旅客上车，但是问题是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发生了什么？ 发生什么？ 是不是有人拦着不让他上车？有没有？还是说他莫名其妙的就？那么他为什么要拦着旅客上车？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跟他妈说有人跟咱们村支书打电话了，但是这个村支书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电话记录从没有人跟我打电话说他上访去了，没有人。那么这又该这是主要的疑点。